宽容庄心家中来见君王啊。 情。 再请听铡美案。 不了你在远近定要天气到日间他母子前来寻你为什么不到日间他母子前来寻你为什么不不相认翻马他起我劝了你人相恋心啊生儿离苦到不了临的头悔不及公堂人来看我了相连庄不把那个爹就忘了把我当个黄昏男儿让我洞房见王的家这才能谋你大唐人生要定了家官你为哪桩 就是那凤子龙孙，我也不饶。头上大气无问什么，身上在脱他的毛绒袍，与我捆绑臣子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长春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